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好很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旅游新闻。刚刚过去的2017年，北京市的旅游服务质量投诉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从北京市旅游委最新发布的结果来看，虽然去年四季度北京旅游投诉量减少，但仍然有不少知名企业登上了黑榜。在景区方面，被游客投诉较多的景区包括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南宫旅游景区、司马台长城景区、京东大峡谷旅游区等等。在旅行社方面，遭遇投诉比较多的有神州国际旅行社、万众国际旅行社、海洋国际旅行社等等。在饭店方面，投诉较多的是宝辰饭店、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北京新世纪饭店等等。继续关注旅游消息。昨天颐和园昆明湖主湖区与西堤的冰滑梯区域共计70万平方米的冰场全面开放，圆梦冬奥相约颐和冰上健身活动也同期开始。昆明湖冰场是市区内最大的天然冰场，每天开放时间是8:30到16:30，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将持续到立春节气，也就是2018年的2月初。至此，北京的六大天然冰场已经全部开放。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了今年首个空气重污染预警，从今天的0点开始到下周一的24点，全市启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国一国二标准的轻型汽油车将禁止上路行驶，同时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请市民做好健康防护。再来关注几条电视新闻。电视剧《恋爱先生》昨天正式登陆东方卫视、江苏卫视黄金档，每天晚上的19:30播出。这部电视剧由靳东、江疏影等出演，剧中演员们的服装造型成为许多网友的穿搭指南。明天由李慧珠担任总导演，关晓彤、宋威龙主演的古装电视剧《凤求凰》将在湖南卫视和爱奇艺开播。《凤求凰》根据天衣有风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南北朝动乱时期，现代人楚玉穿越到了南朝山阴公主刘楚玉身上之后，与门客容止、刘子业等发生的一连串谋权的故事。由吴奇隆、雨婷儿等主演，黄伟杰担任总导演，马燕担任总编剧的神话新武侠剧《蜀山战记二·踏火行歌》将于本月30号起在爱奇艺全网独播，浙江卫视周播剧场每周二到周四的22点播出。继续来关注电视方面，东方卫视的《欢乐喜剧人4》将于明天开播。新一季的《欢乐喜剧人》不仅汇集了德云社、辽宁民间艺术团、开心麻花、大碗娱乐等喜剧界的领军团体，还引入了许多喜剧新人，竞争可以说相当激烈。在节目中，宋小宝、岳云鹏等喜剧人将以大魔王的身份进行踢馆。2018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将在2月15号除夕夜举办，距今还有35天。今年的央视春晚有什么亮点呢？那就是将打破以往惯例，歌舞类节目会大幅减少，为语言类节目、创意类节目留出时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来关注天气。今天受到地面复合区影响，扩散条件较差，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转差。夜间南部地区还将有中度霾，加上天气寒冷，假日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做好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部地区有中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4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啊，咱们这风筝该收线了。 是该收线了，已经大结局了。 是啊，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看风筝，那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啊，我们要把风筝一追到底，我们为大家来演绎其中的精彩剧情，也讨论一下，你说这周之前和韩冰他们的感情基础到底是什么啊。 下半时段呢，我们要说说风筝这部电视剧中的两个知识点，这就是狱中八条和宫门道邮票。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剧情啊。46集的风筝迎来大结局，不能不说最后这几集的情节还是跌宕起伏，非常有看点。周志贤和韩冰都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周志贤就是风筝，韩冰就是影子、那个前副部长在被下放前签署了最后一张逮捕令，让马小五马上去抓周志贤，让他利用假死洗白自己，同时把这个消息啊透露给高俊宝，让他离开大陆以后潜回台湾，向台湾通报这个消息。这郑耀先啊在台湾被当成了反共英雄，那事实上呢，熬过了文革，隐姓埋名多年的郑耀先最心心念念的就是要去揭露韩冰的真实身份，把他法办了。最后呢，这韩冰呢也拒绝和高君宝一起去台湾，他喝下了毒酒身亡。 所以很多朋友看到这个情节的时候也是由衷的感慨啊。其实看完风筝让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已经风光不再的谍战剧突然间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可圈可点的作品啊。而且在流量绑架之下，许多作品被调侃为披着谍战外衣的偶像大戏，但是风筝呢就为这个谍战剧成功的挽回了尊严。它一方面是回归了那种就是谍战剧惊险加烧脑的传统，另外一方面呢，它这个切入角度还有就是思考的深度其实都做了更多的尝试和探索。 所以它收视率也很高啊，全国收视率冲破 1.6， 稳居卫视电视剧收视榜首，在北京本地的收视率也破10，所以说挺有眼光的啊，选了一部好剧一追到底。 好，独具慧眼啊。你要不咱们再锁定下面的剧到底追什么啊。 对，以后大家听我们就看什么。 好的啊。 接下来要演绎一段了吧。虽然说最后这几集吧，情节是惊心动魄啊，但也有一些比较有趣味性的。 对，比如说拉小手手的那一段啊。 拉小手，小手牵大手。第41集，韩冰和周志贤都被下放到襄城镇劳动改造，俩一块去扫大街啊。那之前呢他们多次交手，这次是牵手啊。因为经过这么多事情共患难，真情萌生，他们也不是铁打的一块、是吧，所以说有点感情戏。 其实就两个人从年轻斗到老嘛，这个时候两个人其实都已经有鬓生白发，然后脸上也长斑了，也长褶了啊，然后一条这个脏兮兮的湿漉漉的这样一条街道，两个人再次碰面，此情此景两个人的感觉已经不一样了。 好，我们来听一下电视剧当中的原声对白。 我也老了。 看着还行。 我也被发配来扫街了。 和我在一起？ 你傻笑什么呀？怎么了？ 你这个表情我倒不习惯了。 那你习惯什么？ 冷若冰霜，势不两立，你死我活，还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残酷无情。 活该，你就是个该挨骂的命，为了你我的命差点都没了。 我听说了，你看不见我了，怕他们暗害我，没想到你这脾气也这么倔。 你听谁说的？ 来搞外调的人，他们刚起一个话头，我这心就悬到了嗓子眼。我是怕你以事长辞，他们是来告诉我要化悲痛为力量的。哎，如果真是那样，哎，我也不活了。 你有什么不活的？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这古诗上说了，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咱俩在一块扫街啊，挺好的，冻不死也饿不着。咱俩做个伴儿，老婆，不做别的，你就是陪我说说话。 你本来就是我的伴儿，说说话有什么不行的？ 可你平时都一本正经的，在外人面前不苟言笑。 你是外人吗？你是我的伴儿，是可以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伴儿。会那么小啊？你还像个结过婚的人吗？ 不瞒你说，我现在放个屁都得给街道汇报。因为这群众的眼睛啊过于雪亮。 你又在发牢骚了是不是？这往后过日子呀还是小心为妙，真理不是总是站在你身边的。你要想做英雄，那也得要看清形势才行。 你说的对，耿直和想做英雄的人最后都没有好下场。我不是英雄，我也不想做英雄，所以以后我得好好的管住我自己，少管闲事儿。我其实就一个爱说实话的毛病，管起来也不会太费事儿。 那我们这一版原因重现就不要和人家明星飙戏了啊， 是 咱们有自己的特色，好不好？ 对，让两个角色在戏里面再打打架，好不好？ 哦，好，而且就年纪啊可以再长一点是吧？ 嗯 好，来，我按照你的年龄来啊。 好， 你不要姐弟恋什么的啊。 嗯， 来来。 哎呦哎呦哎呦，这是谁来了呀？ 吃什么脏东西了你？ 哟，这不是韩冰同志吗？你也有今天？你怎么老成这样了？ 你好，一脸褶子。 嘿嘿，你这是跟我一起发配来扫街？ 嗯，我也来被发配扫街了。哎呀， 和我在一起挺好。 傻笑啥玩意儿啊你？ 哎，不是，你这个表情我倒不习惯呀。 那你习惯啥？ 哎，冷若冰霜，势不两立，你死我活，还有就是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残酷无情。 哎，你说你都扫大街了你还嘚瑟啥呀？活该你就是个挨骂的命。我跟你说实话，为了你啊我的命差点就没了。 哦，我听说了。 谁说的？ 哎，外调的人说呀，他们刚起一个话头，我这心呢就悬到了嗓子眼儿，是怕你与世长辞啊，是怕他们来告诉我什么化悲痛为力量。果真是那样，我也不活了。 你有啥不活的呀？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古诗上说了，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哎，你看现在咱俩在一块扫街挺好是吧，冻不死也饿不着，咱俩做个伴儿吧。啊，也不做别的。 你还想做别的呀？ 就是陪我说说话。 哎呀，那你本来不就是 我的伴儿吗？说说话有啥不行的呀？ 可是你平时都一本正经，在外人面前不苟言笑。 那你是外人吗？你说都这么老多年了，你就是我的伴儿，咱俩是可以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伴儿。 这时候啊，周之前伸出手想拉韩冰的手，又不敢。哎，嘿， 要拉你就拉呗，你看你胆小那样，你像个结过婚的人吗你？ 不瞒你说，我现在就是放个屁都得跟街道汇报一声，这群众的眼睛啊太雪亮了。 你看你，你又发牢骚了是不是？这往后过日子呀还是小心为妙。我跟你说，这真理不是总站在你这边的，你要是想做英雄，那必须得看清形势才行，你知道不？ 你说的对啊，这耿直和想做英雄的人最后都没有好下场。我不是英雄，我也不想做英雄，所以以后啊，唉，我就好好管住我自个儿吧，少管闲事儿。我其实就是一个爱说实话的毛病，管起来也好管。韩冰的反差太大了，是吧？ 是吧？ 米夏演的太大了，反差。但是 说好的有反差，那你不反差了，你这属于背叛，不是？你是骗人，你这个 不是戏里也很大的反差 哦， 对不对？你像韩冰最后是吧？他是影子，你这让周志贤能接受得了吗？原来他才是藏得最深的那一个。 其实他们俩彼此都接受不了。 嗯嗯，但是他们俩的感情彼此还是接受了。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米夏 啊。 你比方说韩冰一直在怀疑周志贤是不是郑耀先，对吧？他一直是在怀疑，但是就在怀疑的过程当中，你说他是不是爱上他了？ 我觉得是的呀。 你说韩冰对他的感情是不是基于信仰，或者说他们俩是不是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才有感情的？因为他一直怀疑他是郑耀先吗？ 不，我觉得不是。 为什么呢？ 有志同道合的爱情啊，共同信仰下两个人走得很好，那也这个爱情是可以超越信仰的。 嗯， 以前的那个伪装者，你看明台，他原来是这头的，那共产党人那叫什么来着？陈锦云啊，那就是把他拉过来了嘛，两个人的爱情就穿越了，超越了两个人的信仰嘛。 嗯，人非圣贤是吧？也不是铁板一块， 就是 难免动情，何况还是共过患难的是吧？但是那你看最后当韩冰知道周志前是共产党员的时候，他最后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嗯， 情感上是吧，还是说业绩上工作上面他都接受不了，所以自杀了。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韩冰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嗯， 以前听众就在吐槽说他是个男人婆，他一直都是很强势的那样一个形象存在的，突然发现我刚和他有了柔软的这一面，把心都给他的时候，发现哦，他原来是那个人。我觉得出于自尊或者说各个方面的情感的尊严的考虑，他最后可能无法接受这一切，然后他选择了死。但是他爱上周志前这一幕，或者说这个感情绝对是真的。 其实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他们俩是公平的。为啥呢？韩冰没有向周志前透露身份，周志前也没有向韩冰透露身份。 嗯， 对不对？都是在最后他们俩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嗯， 所以你说这个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做这行的最怕的就是动情。 哦， 是吧？动情就意味着什么？你看他们俩最后的结局都不是很好嘛。 就动情就意味着你要打破你一直遵守的那个原则。 嗯 啊，所以说不要动情。 赵亮、张帆、宣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乱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好，总结一下这个《风筝》这部戏吧，最大亮点肯定是柳云龙，是吧？应该说这部戏也巩固了他谍战局一哥的地位。现在这个戏播了之后啊，在江湖上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天下谍战剧啊，才有十斗，柳云龙独占八斗，吴秀波有一斗，孙红雷和其他人共一斗。 我觉得这也太夸张了，吴秀波怎么也得有半壁江山呀。 嗯， 怎么凑一斗啊？ 当然在戏里刘云龙老师的自恋也达到了新的高度，是吧？ 嗯， 扫大街扫得有风度，一边扫一边吟诗。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满朝文武爱上我叫超级玛丽苏，所有女孩都爱上我叫杰克苏。 嗯， 那柳云龙老师有一种非常高级的杰克苏，是吧？ 啊，很有气场和魄力。那你觉得这部戏啊，是不是他要是撑不起来，整个戏都会塌一半？ 那是当然了啊，但是他本身塑造这个角色也很有难度，其实特别不好演的， 特别难演。 嗯， 首先就是鬼子六郑耀先啊，他那个风流倜傥的味儿，咱们先不说那个谍战的那个味儿， 嗯， 就那个风流的那个味儿， 哎，你很向往吧？ 我能力不够吗？ 你最近感冒是迎风流是吧？ 对，所以后面的那个腿一瘸一瘸的那个憨厚老实的那个， 所以就造成对比嘛， 太大的对比了。 嗯，其实这个角色可以类比，就是啊、前年的那个《伪装者》里面靳东的那个角色。 那你觉得你的偶像靳东和这个戏里的戏骨柳云龙哪个演得好？ 我觉得靳东就是我心中的杰克苏啊！我知道啊，很多男性观众都不喜欢他。我觉得我们会在这个影视作品中去找自己的那个投射，哎，我觉得他是无所不能的，就满足了我的这个心理渴望，我觉得还蛮好。我其实更喜欢靳东，所以我觉得靳东是暖一点的，因为他当时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有爱的家庭，虽然父母都不在了，但是家里还有很爱他的姐姐。但是鬼子六就不一样了，你看他那个环境属于群狼环伺的一个状态，所以他更孤独，这就也决定了后来他是更冷酷的。那这个设定的成功应该归功于编剧啊，他的那个设定是很好的。就郑耀先，他先是共产党游击队想杀他，然后军统非常怀疑他，中统也想把他干掉，他处于一个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好人的这么一个环境，所有的人都想除掉他，然后这么一个角色，这么一个环境。 其实呢，要论角色，那靳东可能更暖一点是吧，能打动你一点，但是如果要论演技，那柳云龙老师肯定能更立得住一点是吧。所以呢，我想他必须得死才能够体现出这个人物他的高度，他的张力。 他最后的一定是个悲剧嘛？ 对，一定是个悲剧，这个戏才能够 有力量、 有冲击力，是不是？他要最后一个大团圆，虽然大家都愿意看到， 对， 但是在艺术上面还差点意思。 对，亚里士多德说过嘛，悲剧在于什么？在于宣泄。 嗯 啊，在于你和主人公起起落落的时候，你心里的那一种释放。所以悲剧确实是这种美感会更加的强烈。 嗯， 你刚才说柳云龙演技确实是更胜一筹，这个我也承认啊。但是在这部剧中，他属于那种自带光圈的，你知道吗？出来就光芒四射，就所有的对手和他一比，哎，都黯然失色的那种。 你说的这个事儿啊，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感觉，就所有围绕他的角色都偏弱，是吧？那高湛红感觉这个智商好像不太高，包括不知道他身份的这个我党地下工作者啊，袁农是吧？也是那种暴脾气，就是这个戏里的一些反面角色，或者是跟他有对手戏、有冲突戏的角色呢，都过于脸谱化，只有柳云龙身上，还包括李小冉啊，包括这个韩冰啊等等，身上的张力和矛盾点多一点。 嗯， 就这个我觉得也是这部戏啊，如果说要提升的话，有那么一点点不足。 就是主要人物当然是很丰富多面的，但是那些旁边给他当陪衬的人物显得单一了一点。 但是真正伟大的编剧，他是不会忽视任何一个人物和细节。 就像《红楼梦》里的每一个人物都是立体的，都是复杂的哈。 是，连药方好像都是有理有据的是吧？连菜谱那都是非常讲究的是吧。 我看凤起长林啊，开着弹幕看，然后经常有小伙伴发，哎呦这马演的真好，哎，这马这演技绝了， 哎那电影杆子立的真直。 对啊，你看看这是不是这个导演的功力啊，这马都选的这么好啊。 来我们再说其他的演员吧哈。 嗯， 有几个女孩演的还是不错的，比如说演程真儿的那个张萌，你觉得她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角色的成功在于就是他这个角色设定是比较好的。 嗯，就他那个角色确实显得就是那种啊无知少女那感觉啊，他把表现出来的是那种感觉啊。另外呢就是李小冉是吧，其实罗海雄演的韩冰啊，咱们前几集吐槽过他的这个台词， 嗯， 但是要论演技的话，后面这几集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渐入佳境，是不是晚了点啊？ 哎，晚了点啊。但是还是能够和柳云龙把这个戏飙起来。 柳云龙是导演嘛，他一定会选一个和他能飙起来的啊，虽然是飙起来的，后来才飙起来啊。 嗯， 说到这儿我们发现啊，就现在这电视剧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很注重 单场戏，尤其是电视剧，我们不说网剧啊，就是电视剧可能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单场戏会非常的精彩，虽然逻辑性没那么连贯啊，但是作为观众我们也是比较容易能接受的，就是因为我们看他的时候，你看你开着弹幕，你完全是伴随性的，你不是那种仪式化的审美，你可能是一碎片化的时间，你坐地铁的时候你看一个电视剧，所以你不会要求他逻辑和连贯，所以哎，松散一点儿，反而觉得哎，追起来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我不知道香露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就觉得时间太长了。啊，如果拍到40集啊，37、8集会更好。 追起来太累了，是吧？ 现在电视剧动辄50集、啊，是不是？ 人家追电视剧是享受，你是忍受吗？ 那看大家的工作忙不忙吧。 嗯 嗯，这个戏播完了之后，不知道还有什么谍战戏可以让我们追啊？ 我觉得风筝这几年目前为止吧，就算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了。你再做谍战剧，你能做到什么程度？ 嗯 啊，你觉得郑耀先的人生还能足够精彩吗？ 对啊， 还能有比这更精彩的吗？ 其实我觉得男演员基本上都想演谍战戏， 嗯， 只要这个长相稍微还硬朗一点的啊， 不硬朗的也想 啊。第一呢，他有行动是吧？ 嗯。 第二呢，他需要智商是吧？第三呢，哎，还是带着这个信仰的这种这个力量在里面。 就是一旦他这个角色立起来了。就会马上对他个人的形象是一个很好的树立，然后会吸引一大批的这个女观众。 另外呢，就是你看这个戏除了情节推动之外呢，也有一种把信仰推到高点的这么一种线索在里面，就是你越看到后面，你越觉得可以为国家，可以为信仰抛头颅洒热血。我不知道女观众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有的，就是你后来看，你会觉得感同身受，你会非常非常的感动， 嗯， 这就是那种高度带给你的力量。 嗯，对，就 它就不是都市情感剧那种小情小爱了，你知道吗？是大的一种情怀。 就有些戏演员演，就是你说的啊，它是局限在一个剧情安排里面， 啊， 但也有一些戏，它能够演出人性的高度， 嗯， 能够演出 信仰的 高 度，牺牲啊， 嗯， 这种感觉。 所以，啊，演完这种戏，它会自带很多好评口碑。 对， 特别是女观众是吧？ 但是其实也有个别的女观众还是比较理智的 啊，像韩冰这样的女观众， 就是她对柳云龙老师其实是有更高的要求的啊。咱们来听听她在微信号上的留言。 就我觉得她唯一有一个问题让我有点还不太满足的，就是她能不能把柳云龙这个角色她的这个来龙去脉再讲一讲，也包括其他角色，比如说韩冰啊，还有马小五啊什么，我觉得这些都可以。所以我建议呢，这个风筝是不是能拍个前传，特别是这柳云龙是怎么练成的，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比如说他那个信仰为什么能这么坚定啊，他究竟是有什么样的经历才锻造了他的这种坚定的信仰啊，还有就是他为什么能力如此超群啊，他在哪儿学习的训练的。我觉得咱们拍个前传，把这些事情再讲一讲也挺有意思的，而且在逻辑上呢也就更加成立。 嗯，听众希望看风筝前传啊，那叫做风筝的人吧。 我觉得如果这部戏收视很好的话，也不排除有风筝前传的可能，啊， 那就播抗日战争嘛。 可是不好往回演呢，因为这时候已经是2014年拍的，4年之后再放，嗯，然后你2018年你在前传，这些演员都得退回去啊。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 啊， 真的。因为且不说他们的容颜变化啊， 嗯， 他们在抗日战争当中怎么为咱们国家做贡献的这段戏，反正在风筝里面老有说，哎，这完全可以给编剧留下很大的空间呀。那韩冰啊，是怎么让这个日本特务一听他的名字就睡不着觉啊？柳云龙如何啊，和他的兄弟们啊，在下水道里度过了好几天？哎，这里面其实很有想象空间呢。 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继续和大家聊聊电视剧《风筝》中的两个知识点：狱中八条和宫门道邮票。 哎，其实这都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 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四点有戏，一会儿回来。 嗯，稍后见。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 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领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九小船，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儿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东部地区的东二环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方向车多，东三环劲松桥到双井桥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山区的能见度不错，风力不大，登山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是受高空槽和地面复合区影响，不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级。今天的气温在3到-7摄氏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4，感觉很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5，感觉寒冷。今天光照不错，空气质量一般，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4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我们继续来追风筝啊。风筝当中其实有特别多的历史知识啊，看戏咱们不能只看情节只看颜值，还得看看这里面的门道啊。 搭档就是深刻，看出什么门道了？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袁农这个角色啊，在后面几集谈到的一个叫狱中八条，就是他被关在渣子洞里和这些狱友们一起写的狱中八条，还有就是韩冰那个红色的小日记本里藏着的一张宫门道邮票。 嗯，我觉得关注过这些知识点的朋友再看这些桥段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感觉这个印象要比我们更加深刻啊。 是我们都是课后啊再来找资料复盘一下啊。 对，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理解的东西你会更深刻的感觉，但感觉到的东西你不一定理解。 嗯， 咱今天就说说这个。 你这句话我就觉得有点绕 啊，你不明白吗？ 你再重复一遍。 感觉到的东西你不一定理解，但是理解了的东西你一定会深刻的感觉 啊。 这是毛泽东在《时间论》里说的一句话。 这戏里有这段吗？ 没有 啊，戏里经常出现的是为人民服务的片段， 是吧？ 啊， 来， 好，那么这个狱中八条呢，实际上呢是真实存在的， 他是革命志士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向党提交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况的报告，最后一章的内容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那些牺牲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革命志士在生命最后一刻向党总结出来的八条意见。 嗯，其实说到这一段历史真的是特别让人感动的啊，因为当年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革命志士是在重庆解放的前三天被国民党特务残忍的给屠杀了。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让关押在这里的近200名共产党员当时兴奋不已，但是没有想到就这个时候敌人开始了最后的疯狂。 是，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历史书上写了新中国成立的时间是10月1号，但是啊不是那个时间点全国各个省市都解放了，重庆那个时候还没解放，马上就要解放了。 嗯，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在监狱里已经关押了近10年的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徐小轩，也就是小说《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之一，他觉得咱们不能这样再等待下去了，他说死也要死得其所。徐小轩的这个提议一出，以前狱中小范围的讨论立刻就汇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声音，罗广斌也参与了狱中的这种讨论。 到了11月27号特务开始最后的屠杀，按照当时蒋介石的命令必须在当天处决完所有的政治犯，但是由于渣滓洞关押的人太多，白公馆的枪手后来被调到了渣滓洞来帮忙，白公馆只留下看守班班长杨钦典，他一个人看守还没有被枪杀的19位志士。那后来白公馆里剩下的这19位志士全都安全逃出来，渣滓洞也逃了15个人出来啊。那但是啊在整个大屠杀当中还是有285人遇难，只有34人幸免，三天之后重庆就解放了，而罗广斌逃出了监狱马上回家。 到家之后呢，罗广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关了整整28天，最后终于完成了一份36000字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然后把这份报时的重庆市委，而这份报告就是同志们在牺牲前的那段时间集体讨论的结晶。报告的最后一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里面是狱中同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就要走向死亡的时候向党总结出的八条建议，这也是他们最后的嘱托。 所以说看电视剧啊，有的时候能看出历史，历史也是最好的教科书，重温党史也可以以史见今。这八条内容是什么呢？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第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第五，是切勿轻视敌人；第六，是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第七，是严格进行整党整风；第八，是惩办叛徒特务。这就是200多位革命志士在68年前留下的狱中八条。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4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4点有戏， 4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4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4点有戏。 当然这个戏当中还有很多知识点啊，最后呢就是那个邮票成为公诉和潜伏在我党内部影子接头的暗号信物，就是那个公门道邮票。我不知道米夏有没有注意，这个公门道邮票在戏里没有给出特别近的特写，但是听周志前的那个描述，这个公门道邮票还是有它的特殊性的。 究竟有什么特殊性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中继续和您聊。 被撕去的邮票应该是民国时期发行的公门道，我在劳动饭店翻他的皮包的时候看到过。 邮票， 看清楚了，什么邮票？ 中华民国时期的公门道， 一个自称是共产党员的人， 长期保留着一张解放前国民党的邮票， 这是想要干什么？是梦想翻天， 想复辟， 还是盼望着蒋介石回到大陆？对于这样的一个人，你还不揭发吗？ 邮票是在韩冰的日记本里找到的吗？ 是我们抄家时候的战利品。 这不是一枚普通的邮票，全套22张，因为是北京财政部印刷局成印，又叫北京一版或北京老版帆船票，其中2元票中心图案宫门是黑色，边框是蓝色，分为2个版模套印，先印边框后印图案，因为印刷工人粗心大意，错把其中一个版模放倒，所以2元票的中心图案宫门是倒的，其邮界俗称宫门倒。 这个情节也不完全是虚构啊，当然用邮票作为接头信物这是虚构的，但是这个邮票是确有其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错版票吧。那这个错版票怎么能流出来呢？在官方的邮政史上没有记载，但是在集邮界啊，有4种不同的说法。 我们来看看是哪4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就是从这个汉口邮政局流出来的，数量呢是一个全章，一共是50枚啊。说当时啊有一主管，他就第一个发现了，哎，这票和别的不一样啊，他就要求局长给他留下2枚做纪念，其他的48枚就送交了邮局的邮务长，一个外国人当这邮务长。这外国人呢他叫阿林登，他就利用职务，哎，把这据为己有，后来呢就陆续流入了这个市场。 那第二种说法就是首先发现在河南的文乡邮局，有一个修陇海路的法国工程师到邮局买了10多枚这个宫门2块钱的票，哎，他就发现这个邮票中心图案怎么是倒的呀，索性他就把剩下的都买下来了。 嗯， 这是第二种说法。 还有第3种说法，就是说这票啊最早是在山西太原的邮局，那个时候呢也是1919年底2020年初的时候，一个特喜欢集邮的法国人到邮局闲篇没事啊买了一枚面值2块钱的宫门票，他就准备就收藏了，回家的时候仔细一端详，发现哎呦这票不对呀，这叫错体票啊，这太难得了，所以他噔噔噔又回邮局把剩下的48枚都给收了。 后来外籍局长就下令要把这个收回来，但是他也没有全都交上去销毁啊，他呢自己买了，用96块钱全都买下，也是2块钱一枚，最后以15倍到20倍的价格卖给一些邮票商人了。 嗯， 这是第3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邮票啊最早是在山西邮局被发现的，当时是50枚的一个全章啊，但是已经用掉2枚了。有一天呢，一法国神父发现这个宫门倒印邮票，然后把其余的48枚全都买下来了。然后呢，他要求这个职员，你再拿几个全章出来看一看，发现就没有这种倒印的邮票了。那这种说法证实了这个宫门倒印确实是存在的，数量极少，大概是一个全章50枚或者是2个全章100枚 啊。总之呢就有很多种说法啊，这里面有个核心就是外国人啊，不管是管邮局的外国人还是去买邮票的外国人，可能在历史上确实外国人也参与了这个事儿啊。那有些民国邮票专家根据这个邮票的厂名位置和那个齿孔偏斜的程度啊，推测宫门倒印邮票确实存在2个全章，而且经过早期中外集邮专家的调查，有着落的只有49枚，目前存量大概是30多枚。 那现在这个宫门倒的邮票到底身价几何呢？ 反正在我们国家的这种变体邮票当中，身价始终没下来过啊，没下来过。而且如果是你把这邮票寄出去了，那更少见，只有1枚。而这个呢被一个日本的已经逝世的集邮家收藏。 那现在这邮票值多少钱？ 跟你有关系吗？ 咱还不能打听打听吗？ 打听打听可以啊。 啊，好像你知道似的。 我知道啊。 有多少钱呢？ 有本书啊，叫《中外珍奇邮品目录》啊，这是专家编的，1993年版的，当时就把它定为1级邮票，参考价800万到1200万。 1991年9月份的时候，有一枚2元的公文道邮票卖了 12.1 万英镑。哎，你想想这戏里这个当时的特务要有两枚， 那今儿不就发了， 被我党缴获。你怎么想发呀？放在博物馆里让我们看看，是吧？ 哦，是吧？ 回头打开文化之门节目也可以请相关专家来说说嘛。 谢谢您啊。哎呀，风筝终于是大幕落下来了啊，我们追风筝也得告一段落了。那我们要展望一下今年还有什么好的谍战剧我们可以期待啊。 哎，陈坤不是有一个叫什么脱身者？ 哎，对，陈坤呢是一人分饰两角 啊，分饰两角就有点像那个白夜追凶那感觉。 还有就是张永新导演在做一个替身，然后呢还会有悬崖可能要再拍续集。 其实这悬崖也弄了好多年了，一直说写第二部拍第二部啊。那悬崖之上就是悬崖二。 嗯，还有一部戏叫瞄准，其实真正去了解特工生活的时候会觉得其实蛮有意思啊。还有一部是叫红色档案，讲的是中共党史啊，为什么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故事。 那这么说还真不少。 对啊，其实是因为有一个家族啊一直在保护这份红色的档案，讲这样一个非常曲折的啊惊险的故事。 哎呀，米夏，如果说让你演风筝的一个角色，你会演谁啊？ 我不演寒冰，也不能演李萧然。 那你只能演那个街道办事处主任了。 啊，对对对，这个角色适合我。 你做了什么你不知道吗？还有我说吗？ 啊，顺便和大家说说2018啊其他题材的国产剧的潜力股。 哎，首先得说说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大江大河》，这是正午阳光出的，改编自同名小说《大江大河》，就说恢复高考以后啊，三个不同的年轻人他们的经历，他们呢分别啊这个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企业里面干。反正这个戏背景是主旋律啊，中间呢也有个人命运、个人这个个人风格的展现。关键呢里面有王凯，是吧？喜欢的。 所以还不是，你不能把我塑造成就是颜值控，这样不好吧？ 嗯， 其实也确实是啊。 不是颜值控 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中性词吧。 哦，中性词哈。嗯，其实大家都也喜欢颜值高的。 标准吗？ 啊、哦，嗯，没有说我就喜欢颜值低的。 嗯，哎，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哦、 比如说今天晚上在东方卫视要播的《恋爱先生》，这里面呢有靳东，有江疏影，是吧？ 嗯， 如果你喜欢的两个演员同时出现在两个剧当中， 嗯， 当然可能电视台他们不会这么安排啊， 嗯， 假如说出现了你最喜欢的 A 和 B， 嗯， 你看哪个不看哪个呢？ 我觉得这种问题啊，你今天问根本没有意义， 因为有网络是吗？ 就是他已经完全 不 是 看哪个呢？ 我不在乎，都可以， 都是你的，是吗？都是我的菜， 都是朕的啊！说说这个《恋爱先生》啊， 好，《 恋爱先生》是今天晚上就开始在东方卫视播出了啊，人家也遵守诺言，说2018年年初嘛，是不是？这个剧是由著名导演李潇担任制片人，并且是编剧啊，靳东、江疏影主演的。他也其实也具备了许多讨喜的元素。老干部靳东难得这次挑选了一个带有喜剧色彩的人物啊，牙医和恋爱专家的双重身份，让这个人物设置和剧情设置有了更多的空间。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有点反差，是吧？江疏影那角色就应该像是，是吧？遇难无数的那个。 不是我，确实也有一点啊。 是吧？ 嗯。 啊，他这个戏里扮演是专治渣男的一个角色啊，所以还是有一点看点。我估计也有很多话题会出来，因为每一部戏他播的时候就会让大家在茶余饭后讨论，是吧？ 嗯。 如果现实当中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样？比如说米夏。你遇到一渣男， 我这不是已经遇到了吗？ 啊， 我正在聊天吗？这是啊！ 哎呦妈呀，原来是我呀！ 你看，你就自己刨坑吧。 哎，对，你会怎么来啊整他？ 那就且听下回分解吧。 嗯， 我还是比较铁腕的。嗯， 铁腕治渣男，戴手铐的搭档。 对，我一般都把搭档先拘起来，然后再和他做节目啊。 嗯 嗯， 好，那我们看来这个脚下功夫得了得，手不能动了。啊，这是这个恋爱先生啊。嗯，